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今晚我真的要很小心地說話，因為在我身邊這位劉俊圖是新聞界的同業先進， 千萬不要這樣 說，我們很多東西都 follow 他寫的東西或者是教的東西的，很榮幸請到你上來。 不要客 氣，我今天請你上來，我們昨晚要做一個宣傳的，做一張 poster graphic 出來，很拗頭，怎樣可以宣傳到今晚的節目。咁咧，我哋諗咗呢樣嘢，揾到係啊，呢張就係咧，我哋尋晚做嘅 graphic 就宣傳今晚嘅節目，你上嚟嘅。咁啊，我諗下啊，劉俊圖好多嘢可以問嘅喎，個世界好大嘅喎，不如咧，我就將佢變做咧 Kevin's World， 劉俊圖的世界。咁劉俊圖而家嘅心境咧，係尋晚嘅時候咧，我就咁諗啦。劉俊圖佢而家隻眼咧向前望，一路咁樣行。但是在環境裏面呢是雪地來的，而呢後面呢是日落，日落西山。喂，這個可不可以講到你的處境呢？現在我不是說你的處境，是你自己在新聞界裏面。 我想用嚴寒冬天，冰封大地，日落西山，你都形容香港新傳媒行業目前的處境呢並不為過，有一定的事實基礎。 不過有一個事實基礎呢，就是去看一看，原來呢唔記得了跟你 graphic 畫多件羽絨衫，你穿得一攤可不可以再看過張相呢？佢呢就你睇下劉俊圖呢，我哋都好你向前行，但呢喺嗰個環境好似即係我知道你通常呢係 well prepared 嘅，做嘢係好有預備嘅，即係好有計劃嘅人咧，但係啱啱行個雪景裏邊，你好似唔夠衫啊，應該有件羽絨喎。 但我想講咧，就係冬天過後咧，會有春天嘅。 哇，點解？ 日落完咗咧，會有日出嘅。我自己好相信咧，香港傳媒行業而家係喺寒冬，係喺夕陽。但係咧，如果你睇新媒體嗰個蓬勃嘅發展咧，那個迅速嘅興起咧，你係會見到空間。看到前景的，即是说当传统的媒体一路走下坡，但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呢，其实一路是上升的。 我可以说雨后春笋添。 所以我挺相信的。当然现在冒出来的新媒体到底有三年后五年后有哪些能够继续存在呢，我们不知道，即要看看他们那个打拼的成绩。但总会有一些是成功的。 你說得很很長遠，說三年五年可能是三個月五個月之後的事來的，因為最近消息都不是很好，端傳媒就大規模地裁員，而在過去兩年呢，兩間大的持牌的電子傳媒，包括亞洲電視和 BBC 呢，都是呢是執了的。另外呢，就政府咧，亦都喺最近係講埋咧，佢話嗰個數碼廣播啦嚇，咁就唔再打算係經營啦。而香港電台嗰個數碼廣播嘅 service 咧，喺半年內都會係結束埋嘅。 呢啲全部都係冬天夕陽，即係可以見到嘅肅殺嘅景象啦。係啊，即係呢啲你所描繪嘅全部都係事實嚟嘅。 咁仲有咧，呢個有線電視咧，我覺得真係做得好好喎，有線新聞喎，我日日都睇喎。前景咧係唔明朗嘅，因為電視新聞做得咁好噶啦，有線電視中國組大家都讚噶啦。咁仲有另外咧，佢個對家叫做咧就 View 啊 View TV 咧，早大概兩個禮拜前度咧就開咗佢嘅英文台，因為政府發牌俾佢哋開嘅時候咧，首先就有中文台啦，然後開英文台。咁英文台咧就根據發牌條件咧係要有電視英文新聞嘅。咁啊，結果咧，原來佢哋咧係冇自己經營呢個電視新聞，外判咗俾佢路透社做。 係即係嗱，外國可能會有啲咁嘅經營嘅模式，但香港都係首創咯，有新聞部都要外判。換句話嚟講咧，其實你個投資者咧嘅信心真係麻麻嘅啫。 我諗不論係報紙、電台、電視台，過去咧都係以一個所謂綜合經營嘅模式。綜合經營意思就係佢包羅萬有。政治、經濟、社會、娛樂、體育、國際，無所不包。 仲有馬經，我知道你唔到馬，就馬經 體育啦，啊賽馬啦，無所不包。 係啦， 咁然後咧，通過無所不包咧，就吸引一個大數目嘅公眾， 係啦， 嚟到成為佢嘅讀者、聽眾、觀眾。咁從而咧，將嗰個受眾群咧，就愛嚟賣俾廣告客户。靠廣告的收入來到維持，我相信這種模式是難以持續的。你看看在美國，它的互聯網新媒體比香港走得較為前一些，在現在做得較為成功的新媒體呢，沒有一個是無所不包包羅萬有，不是綜合性的。譬如你 Huffington Post 是專門做政治的、Vox Media 是專門做新聞解讀的，你 BuzzFeed 呢專門做趣味八卦的，就是基本上是你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獨特的定位，你嘛，你吸引到很多認同這個定位即的人。然後呢有一種模式是透過賣廣告，另一種呢是透過訂閱、你譬如華爾街啊，這個 New York Times 都是走訂閱的路線、所以你說新媒體是不是沒得做呢？不是，有得做。譬如你看看香港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有无记电视。无记电视的前身是一百毛，一百毛的前身是黑子，它其实只是做政治讽刺。你看看它所有的内容，每一天生产的内容就是围绕在政治讽刺，开头是文字的表达，后来现在变成是 video 的表达。其实它不是包罗万有的，它没有马经、没有体育、没有国际新闻、没有其他东西的，他只是獨孤一味是政治諷刺的。但是因為他找到一條路呢，就是拍那些創意的廣告。 是 譬如你有沒有看過黎明白咖啡的廣告，即是你明知道他是廣告，你的人都肯看，看完都還肯 share， 那他就成功了。你明白嗎？所以我想說呢，就是在互聯網上面呢，新媒體不是沒有商業模式，不是沒有成功之道，是有的。美國有人找到， 少許、 香港都有人找到、你明白嗎？即是如果你願意行那個模式，你都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呢，你就不可以再用回舊日，即是綜合媒體無所不包包羅萬有那種模式是不可以的。 好了，嗱，講啊講開呢度咧，即係你就咁樣 perceive， 即係話我用簡單的是一個窄播。我哋電子傳媒講係一種比較窄播的方式去做，唔係咧以前係大眾乜大眾式嘅廣播、mass media。好啦，咁啊呢個係你而家 perceive 到嘅香港嘅傳媒咧，係喺一個 transition， 一個過渡性，由傳統嘅主流傳媒慢慢咧係過渡過去咧呢、這個而家係有如雨後春筍嘅網媒。OK， 呢個係大形勢。咁啊，大形勢裏邊咧，你仍然有一個角色嚇、先講到啲新嘢先。你自己搞嗰檔呢個眾新聞進展如何咧？ 嗰、個就唔係我個人做嘅，係一班資深嘅新聞工作者。其實個個你都識嘅，即係 粒粒皆星。 咁我哋好多都係去到離開咗新聞前線崗位啦嚇、我而家就係做教育出版嘅工作啦。咁啊，其他有啲同事、有啲朋友就退咗休啊，有啲係即係總之離開咗新聞前線崗位啦，好多。咁就我哋覺得係都需要做一啲嘢，即係將個理念傳承落去啦。咁我哋作為發起人咧，就喺今年1月1日、就開始咗依一個叫眾新聞嘅一個非牟利嘅新聞網站。它有個特色呢，就是因為香港一般新聞機構，不論是傳統媒體、網絡媒體、不論是大不論是小，都難免有一個老闆，譬如有一個控制性的大股東， 是嗎？ 那眾新聞呢，我相信目前是唯一一間是沒有一個這樣的結構的，因為它是一個 會員擔保公司制。 啊，這個呢是我看很多觀眾都未必知道什麼叫會員擔保公司制。 它英文呢叫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是有限公司，但不是股份制有限公司，是會員呢每人出100元擔保這個公司的有限度的責任。但是呢它的特色呢就是說它沒有一個大股東的，因為譬如我們創會的時候10個會員，現在有30幾個會員，咁咧每個會員嘅權利係均等噶。開會員大會嘅時候就一人一票，咁啊投票啊選出董事啊，咁啊產生嗰、那個即係營運嘅團隊啊咁樣。咁所以咧係一個即係一人一票運作嘅一個公司，就冇大股東嘅。 即係民主啦，又似合作社喎。 是啊， 合作社就是所有，無論 你可能你的股份多一點，但投票時只得一票一票而已。 合作社這個比喻恰當的，商業世界當然比較少用這樣的方式，但是在香港的譬如社福界啊、慈善團體呢，用這種公司結構的呢也都很多的。 其實會不會說是如果個個都平等的，即是很難有些事情是行政上會不會比較難一 點呢？民主當然有個代價的，就是個決策的效率沒那麼高。是，但是呢它也有個優點，它優點就是沒有人可以操控到 獨攬， 沒人可以獨攬。 你們開了檔三個多月了，開檔之前呢李月華也上過我們節目，即是講解啦，你們的理念，你們的目標，你哋嘅理想 係 咁啊 ？So far 進展點樣咧？ 進展嗱，譬如我哋而家做緊嗰個眾籌啦， 係啦 ，money。 我要解釋一下點解要做眾籌咧？咁 係啊， 因為我哋唔想不斷做眾籌，我哋希望只係做一次眾籌。咁所以我哋要有一個營運模式係可持續發展嘅。 係。 咁我哋努力做緊嗰個模式咧，就係話我哋招收訂户。訂戶呢就是譬如他願意每個月給100元或者更多成為我們的訂戶，每個禮拜呢我們都會提供一個比較深度的時事分析的通訊，只是給訂戶而已。我們計過那個數字呢，就是說如果有4000個訂戶願意呢是每人每個月支持我們100元訂閱費用啦，其實我們一年500萬呢我們已經足夠有餘的了，因為我們的編制很少，我們10個人而已，所以呢連埋其他的即係採訪費用啊，各樣加埋啦，我哋有4000個訂户咧，就可以永續經營噶啦，已經。 四千。 但係咧，你由零，由零去到4000咧， 係 有個時間㗎。係。我哋經營咗三個月之後，我哋大概積累咗400個訂户，咁咧係唔夠㗎。 哦，得十分一啫喎。 係啊，咁咧就當然以三個月嘅時間咧，依個又唔錯啦。 係。 咁所以我哋估計可能我哋需要兩年時間先至去到依一個目標。咁由而家去到嗰個目標之間咧，我哋需要做一次眾籌。我哋希望咧眾籌籌300萬，咁變咗咧就可以咧係足夠未來一年多少少嘅費用 嚇。 咁變咗咧就可以俾我哋有時間咧有空間咧去到累積依一個訂户。咁而家眾籌咧就開始三月下旬開始啦，開始咗一個月。咁啊，理論上如果分三個月，你行一個月，係咪應該達到三分一目標啊？ 係。 我諗我哋而家咧就去唔到三分一，去到五分一，即係大概20%到啦。譬如我哋目標籌300萬，我諗我哋而家已經超過60萬噶啦嚇。咁但係咧就個初步反應咧，我哋見到咧都好多人支持嘅，但係咧個動力唔夠，動力唔夠，咁所以都仲喺度努力當中。 當然是樂觀其成，祝你們是成功，你們全部都是很資深的新米從業員，我們的前 資深呢有時是資產，有時是包袱來的， 還有是正路。我要說一句話，你們的人是很正路的人，我都希望你們是成功的。但是呢說到眾籌這家事呢，就全個香港，冚香港喺度眾籌噶，話俾你聽啊！而家個個都係喺度眾籌，呢個名詞咧，呢兩個字咩 crowdfunding 咧，喺過去幾年咧就相當之流行嘅。咁啊，眾籌咧會產生就糖水滾糖漁喎。我話俾你聽啊， 真係都係嗰班人嚟嘅啫喎。 我同意嘅。 啊，仲有咧，有個先天上局限啊，香港先天上局限。嗯、我哋嘅人口而家咧係730多萬。 嗯哼。 咁我哋嘅文化，我哋嘅品味咧，係香港係一個好獨特嘅。 嗯哼。 最接近我哋嘅可能係澳門啫。 嗯、 可能係澳門。咁咧海外嘅華人咧，其實係有啲唔同啊。我相信你去過都係睇㗎，海外話佢哋嗰個中意嘅嘢咧係有啲唔同。仲有佢哋嗰個，我哋香港主要咧都係廣東人。咁喺海外華人，佢乜鬼人都有，乜嘢即係籍貫嘅人都有，佢哋中意嘅嘢咧，同埋用嘅詞語都係略有不同嘅。咁我哋納埋澳門咧，就得800萬。 嗯， 大家800萬啦。啊，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咧，我哋嗰啲嘢咧進入台灣咧，就十分之困難。我相信是一個文化問題，是一個大家喜歡的個品味不同。中國大陸呢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兩個barrier呢在短期內呢，我們是我估沒有人有能力是突破。在過去幾十年呢，香港有些即係我們當時都沒有建制派的名字，現在用建制派的名字，建制派的傳媒力圖打入中國大陸的市場，They all fail。 不單止咁樣喎，湛啊，即係除咗剛才你所講嘅依一切嘅局限、市場嘅局限、規模嘅局限之外咧，就算你睇翻香港境內啊，其實所謂730萬人咧，你係攞唔到730萬嘅，點解呢？因為咧，經過依幾年嗰個政治嘅撕裂、社會兩極分化之後咧，藍黃兩個陣營咧壁壘分明而家，咁你深藍嗰啲咧？即係一定只係睇佢建制嘅媒體、建制嘅喉舌，深黃嗰啲咧，你話只係睇，即係你唔夠激啊、唔夠熱血嗰啲咧，佢唔中意噶嘛。咁你嗱，我哋即係所謂走傳統，即係新聞路線嘅，追求客觀啊、公允啊、準確啊、持平啊呢啲咧，其實咧喺一個咁樣社會兩極分化嘅氛圍底下咧，你係兩邊唔討好噶。即係藍色嗰啲，喂，又覺得你即係唔夠親建制喎；黃色嗰啲又覺得，喂，你唔夠親民主或者親本土喎，咁樣嚇。咁所以咧，你其實咧只係攞到中間，你明嘛？即係中間嗰啲藍色同黃色中間嗰啲，即係仍然咧可能有一啲人係想睇一啲客觀、獨立、持平一啲嘅、傳統一啲嘅。 即是不是一開口就數臭你那些 是啊，不如純粹講標題已經立刻看到分別了，你用的字是主觀意識形態主導的標題，或者是客觀描述的標題，立刻就分到了，內文的用字都一樣，你明白嗎？所以你那個風格，你那個定位其實沒得騙人的嘛，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呢，我們其實都明白了，就是我們走這條路線呢，我們不可能取悅即係好多好多人，你嘛？尤其是兩極分化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基本上咧，亦只係能夠爭取到中間嗰一塊嘅讀者，但我哋相信咧，中間嗰一塊咧仍然有唔少人嘅。 即係啲淺黃啊，同埋淺藍啊咁啊， 或者非黃非藍啦，亦黃亦藍啦，你話一個家庭有時你嘛，即係有兩邊組合都有嘅。 咁啊，在所難免喎，發展。不過我喺呢度咁講咧，話。深即係唔好話得罪咁講句啊，深藍嘅傳媒係咪深藍嗰啲信眾咧？翻屋企睇佢即係佢嘅報紙啊，或者上網睇佢嗰啲嘢咧，我啊就有啲保留。 唔係㗎，係有㗎，係有，因為我就冇參與喺眾新聞日常運作嗰啲 operation 裏邊啦，個運作裏邊。咁但係有參與嘅同事咧，就話翻俾我聽啦，因為佢哋做過一啲大數據嘅分析咧，見到咧就係話，即係其實唔係淨係黃絲帶喺網上係活躍嘅，藍絲帶喺網上都一樣活躍嘅，即係嗰啲譬如你聽下葉劉淑儀，佢有好多嘅。即係粉絲啦，喺網上嘅留言啦，嗰啲係真真實實嘅留言嚟噶。咁所以咧，千祈唔好以為 即係唔係偽作，嗰啲唔係偽作，即係唔係五毛啊。 有一啲可能係，但係有好多唔係。 即係佢真係講 what they believe。 是啊，嗯，即我哋要接受我哋呢个社会。譬如你睇立法会投票都系啦，你嘛，即系譬如假设啊，非建制系六十，建制系四十，咁四十其实都唔少人嘅。 系，嗯，其实咧六四个黄金定律咧已经打破咗噶啦，而家系五十几个 percent 对四十几个 percent 嘅。 嗱，最近嗰次立法会选举咧，建制系40%， 嗯， 独立咧。即係散收收嘅咧，5%。咁，所以你加泛民本土，你將佢夾埋曬一齊咧，係55%。 係啊。 如果你裏邊再分咧，就本土啊、激進泛民啦，啊，嚇，就係大概25-26%度。 嗯。 咁啊，傳統一啲温和啲嗰啲泛民咧，就大概30%度。而一個餅就咁樣切啦。係啊，中間嗰5%睇你歸邊邊啦，嚇。 啊。我會咁睇啦，就話咧，其實喺傳媒界裏邊咧，即係我哋識嘅朋友好多都係傳媒界嘅朋友啦，亦有係政界嘅朋友啦，我就好懷疑咧，即係就算係深藍嗰啲咧，翻屋企都係睇深藍嗰啲嘢，可能唔知噶，我就有咁嘅諗法，同埋咧要喺呢度講講啦，如果以經營傳媒嚟講咧，嗱，從前係比較簡單啲嘅。阿李儀啦嚇，佢講過一句名言，佢話喺香港經營傳媒咧，親共咧係冇市場嘅，反共咧係冇前途嘅。嗱，呢個姑且叫做金科玉律咧，佢行咗好耐都 work 嘅。 唔係，但係咧我， 但係而家咧係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但係因為我哋講緊咧，譬如你講一個深藍嘅公眾。他所謂看深藍傳媒呢，他不是每天上去大公文每個網站，或者港人港地的網站去論他的文，不是這樣的，他其實呢是在他自己的社交網絡 WhatsApp 好 Facebook 好，就看看他跟他意識形態相同的人傳些什麼文章給他看，你明白嗎？然後在那些文章裡面呢，就是他去就是和應，或者他再進一步傳閱。其實黃絲那邊都是一樣的，你明白嗎？所以呢，他可能很多文他沒看的，但呢總有些少文，你明白嗎？是通過這樣的社交媒體的方式呢就去到他那裡，但呢他就說他不會看黃色那些的，就是因為為什麼呢？一見到標題他就不想看下去了， 是 吧？如果譬如他的群組裏面有一個人會夠膽 share 那些他不啱聽的東西，他會刪除了那個人的， 是 你明白嗎？這個呢是兩邊都是這樣的，所以呢是 unfriend， 所以慢慢呢很快脆呢，就2014年開始這個趨勢很快脆呢，就兩邊都清一色的了，即是譬如黃絲帶那些呢，他的社交群組呢清一色是黃絲帶來的，所以大家 share 那些文呢清一色，即是批判政府的文章來的，藍絲就調轉了，你嘛，佢嗰啲 friend 咧，全部都係同聲同氣嗰啲嚟噶啦。佢 share 嗰啲就係佢唔一定係擦政府鞋，可能係批判泛民啊、打擊泛民啊、鬧泛民啊嗰啲文嚟噶喎，好多噶。 係 啊，就係咁咯。 有個字叫做同質化， 同質化 係啊，同質化即係自己有 同質化、同温層啊、回聲谷啊，都係講同一個現象，就係一言堂，即係我哋以前叫一言堂，即係只係聽到睇到一種聲音，睇唔到其他聲音，嚇，依個都幾可悲㗎，嚇。 嗱，暫時係咁啦，係一個大時代啦，雖然唔係見刀槍嘅大時革命年代，但係都係一個大時代裏邊咧，大家好多都要對立嘅。不過我又咁講，香港人咧其實都幾成熟嘅，啊，真係禮真嗰啲咧，即係網上就大家咪暢所欲言啦。你可以話發泄啦，你可以話講真話啦，你可以話言論自由啦。但係真喺日常生活相處咧，除非你係政界嘅啫，大家咧都未必咧係話一行埋就講嗰啲嘢嘅。 嗱，湛啊，依一個咧，我相信喺你嘅經歷裏邊係真嘅。 嗯， 即係話你能夠做到和而不同，譬如同你一齊成長嘅中學同學啊、朋友啊，今天政治睇法同你唔同。但大家都能夠互相包容到對方，仲可以一起出嚟食飯、行街、傾偈嘅。 係， 如果係呢，即係咁，依個係你嘅即係成績啦，你嘅人生嘅收穫啦。 但我唔知係唔係，我睇唔單止係 好多人係發覺咁樣咧係做唔到啊，即係亦都有好多人嘅經歷就係做唔到。 即係本來是好朋友、好同事、好同學，或者教會裏邊係好會友，但係因為政治嘅分歧， 呢個就係有機會 政治嘅分歧太過尖鋭啦， 嗯， 所以到一個地步咧，係大家冇辦法再坐翻埋一齊，即係好似冇事一樣咁樣咧，即係交往，好多人發覺唔得， 好不幸。 是啊，依個不行嘅。 嗱，我即係講講開呢樣嘢咧。話説咧喺一年前到啦嚇，咁，有個中學同學，佢嗰啲啊不關心政治嗰啲人咧，打份工啦，嗰啲人嚟嘅啫。咁啊，佢啊，喂啊，湛啊，喂，約咗邊個啊？出今晚出嚟飲杯咖啡食飯啊，食飯咁啊。我話好啊，咁約邊個啊？阿乜？咦，哇，阿乜，即係佢專業人士嘅喎。 嗯 咁啊，咦！我睇佢網上嗰啲言論咧，係非常之濫， 嗯， 非常之濫嘅。OK，我喺我眼中咧覺得話唔係啊，你讀咁多書，讀書咁叻，講啲咁嘅嘢， 嗯， 儘管我唔係政黨人士，我覺得真係話有冇搞錯啊，真係冇曬邏輯嘅。但係我暫時啊，馬上同個同學講，喂，我咧就同佢政見就唔啱噶啦。 嗯 我見過佢 Facebook 寫啲乜嘢噶啦，不過咧，如果你係約咗佢咧，你千祈唔好 cancel， 唔好 cancel 呢個聚會。大家咧可以和而不同。我好珍惜我哋成長一齊嘅時候嘅友誼。 即係你冇 unfriend 佢咯？ 冇 unfriend， 我冇嗱啊，我冇 unfriend 佢。 嗱，你能夠忍得住手冇 unfriend 佢咧，依個係好難噶。 是咩？系咩？好啦，我不排除在過去嗰兩年幾有人 unfriend 過我，但是即係可能 unfriend 咗嗰啲微不足道，我不覺啫嚇。但係嗰幾個我覺得係都好難嘅咧，冇 unfriend 到我。你繼續啊， 好多人是忍不住會 unfriend 咗人嘅， 話 太方便啦，撳個掣啫嘛。 係太方便。咁你知啦。大家長同學其實好多年都冇坐埋一齊食飯，咁我就唔想咧嗰晚搞大家唔開心嘅，咁我一路去油麻地嘅時候咧，沿途咧我諗緊，啊嗰晚應該講啲咩好？ 結果講咩咧？ 大家講乜？講恐龍咯。 恐龍， 所以好多嘢講啊！好彩我平時有睇紀錄片啊嘛。And it happens, and it happens。嗰位同學係中意呢啲嘢嘅，中意嗰啲科學嗰啲嘢。你以前中學讀理科噶嘛？啊，呢位朋友係會中你講啲嘢，佢會同你傾到嘅。咁嗰晚講咩叫即係暴君龍點啦？啲台灣人傻係點？啊，咁樣講足一晚，講足即係好多其他話題。Put it this way，我睇咧友誼咧係雙方嘅。你真的走出嚟同人握手的時候，如果對方不伸翻出嚟，你是不會握到手的。我很深信咧，那個同學咧，或者不止一個嗰啲咁嘅同學咧，佢哋都很珍惜翻大家中學時候的友誼。 依幾年是困難的 啊， 呢個係真的困難的。 即偶然佢噏咧一兩句，唉，都算啦。哎呀，話知咩？一開口就話邊 Q 個收錢，都邊 Q 個收錢。你如果要駁佢做節目嘅時候寫文章駁佢，你有咩證據人哋收錢啊？你有咩證據人哋係外國勢力啊？你講出嚟啦，咁啊一兩句咪算咯。 其實依個唔單係香港係咁，你睇下美國特朗普當選咧，真係好多。即係嗰個選戰啊，嗰個造成嘅社會分裂咧，好多朋友因為咁咧，而家即係互不抽彩噶，即係覺得哇，你點可以投特朗普票噶？ 係 你點可以同你啲佢絕交先得啦？咁樣 係示威咧，繼續日日即係個個禮拜都有啦。仲有咧，關於特朗普啲笑話咧，喺 YouTube 咧，晚晚咧。聽講都好好睇喎，我冇去睇喎，但我有朋友話晚晚咧，夜晚放工之後咧，瞓覺之前咧，開 YouTube 嚟睇下咧，大把特朗普啲笑料。喂，咁你自己有冇咩經歷咧？嗱，你認識咁多人啦，你係喺香港大學法律係讀噶啦，當年 undergrad 咧喺法律大學讀噶啦。咁同屆你有啲好猛人喎，包括咧依個律政司司長嘅袁國強啦。仲有戴耀廷又是你朋友啦，同班同學啦，仲有鄧忍光喎，等等等等等，可能都報紙都數唔曬啦。喂，咁除咗呢個圈子，你仲有其他圈子嘅？ 咁你有工作上嘅圈子，你有朋友的圈子，亦都有同學嘅圈子，你有交友廣闊，有冇啲唔啱傾嘅咧？喂， 我諗你剛才提嗰幾個名咧，已經即係好扼要咁概括咗。 嗯， 其實你睇法律界，或者你睇我嗰個年度港大法律系畢業嘅人，都有好闊嘅政治光譜啦，係嘛？即係你入咗政府喺律政司工作嘅又有，負責檢控嘅、制定法律政策嘅有。咁你喺民間，你嘛做執業嘅律師、大律師又有，喺法律學院教書，而又從事嗰啲公民運動嘅，亦都有，你嘛。咁嗰個政治光譜係好闊嘅，即係咁呢個喺香港個多元自由嘅社會其實好正常，應該係咁樣，應該係咁樣。只不過即係喺當社會兩極分化而冇辦法達成某種嘅和解嘅時候咧，所造成嘅撕裂同傷痕咧變得難以修補咁解。嗱，香港過去你話有冇啲大嘅爭議，即係會令到社會發生大嘅矛盾、大嘅爭論嘅咧？有嘅，從來都有。 嗯， 即係你諗下過去，譬如同執法有關嘅白石船民營騷動啦。蘭桂坊踩死人啦，近少少嘅國慶節海難啦，你嘛，以至到譬如沙士死好多人啦，你嘛，即係每一次遇到啲大嘅事件咁樣，即係亦會社會引起爭議嘅，你嘛。通常我哋嘅處理方法咧，就係政府委任一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由多數係由法官去主持，咁啊對件事咧來龍去脈咧做一個深入嘅調查，發表個報告。報告出嚟咧，通常都係有讚有彈噶啦。有啲地方咧就批評，有啲地方就肯定，你嘛。咁但係咧，如果個報告係做得好嘅，你嘛，具有公信力嘅，咁社會辯論完之後咧，咁件事咧，即係叫做有個結論咧，就可以繼續向前。 係，好似咧，如果你咁講咧，就1978年嘅金禧中學事件。咁啊，當時嘅港督咧。就麥理豪委任咗啊，係咪叫做王毅松啊？王毅松啊，呢、這個你哋前老校啊，啊就王毅松教授咧就做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好似三個人組成，有埋許賢發喺度嘅，即係最近走咗個許賢發喺度。咁啊個結論咧就係、是，既然咧金禧中學裏邊咧去到不一發不可收拾，當年冇 unfriend 嗰個字，喺裏邊咧已經係即係矛盾到大家即係面咗咗噶啦。佢分成兩間中學，一間咧就叫做咧五育中學，一間叫德蘭中學。如果我冇記錯，咁咧呢個港督接納咗獨立委員會嘅建議，咁啊結果就搞兩間中學出嚟，咁啊以後咧就係相安無事啦。嗱，當時嘅港英政府佢有咁嘅方法處理，嗱今日。 其實不是只是港英年代有的，去到特區的年代都是繼承了這個傳統的，你記得公屋短裝也好，沙士也好，遇到重大的社會爭議、社會撕裂的事件都是這樣方式處理的，而是能夠處理得到的。 是不是次次處理得到啊？ 多數時候都能夠處理得到的，但是呢，所以在2014佔領運動發生之後，即政府沒有去做一個獨立的調查咧， 係 依個係導致個社會撕裂難以修補咧一個好重要嘅原因。 嗱，1956年嘅九龍暴動事件，1966年嘅天星小輪暴動事件，1967年嘅暴動事件，事後嘅呢個殖民主義政府咧，分別都係有做呢個獨立調查報告嘅。 咁就睇一個報告能唔能夠服眾啦，個報告做得好唔好啦。 是那個是另外一件事，今次呢是沒有做的，不過呢我們現在準備休息，一休息之前呢稍微說一件小的事。 好啊， 我做傳媒這麼久，我一件遺憾的事，剛才提開這個金禧中學事件。你說如果香港的什麼叫 taboo 是禁忌的呢？六七暴動不是禁忌，現在大班人出來說。56年原來呢，956年這個九龍暴動事件原來檔案裡面有很多，這個66年嘅天星咧，亦都有啲報告。啊，唯獨金禧中學事件咧，我話俾你聽，係冇人出嚟講。教師層面同埋校長層面係冇一個人出嚟講。而家出嚟講嗰啲，全部都係金禧中學嗰啲女生啫。直到今日，新聞界都唔能夠逼呼。 我希望呢、新一代的新聞界的朋友呢能夠有一天逼呼找到當年那些老師或者校長出來講，那些人部分我認識，但你問親叫他講他一句都不肯講。原來香港最大的踢污呢就是金禧中學事件，那你們同不同意呢？那有沒有朋友記得，你可以在網上留言告訴我們，亦都你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金禧中学事件是这么大一个踢波，到今天都没有人会对着个镜头讲嘢嘅。 嗯、 啊、不是啲学生，有学生会讲啊。休息一阵先，刘春涛。 好啊。 喂，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呢？ 我成日都食咖喱饭。